个龙血十年就不能发生正正妙明的紫金光聚，时而渴养从佛契乐。咁啊，龙血杂乱咧，龙就系父精啊。咁啊，人身里边所谓坚实嗰啲骨头，咁啊，乳房嗰啲牙齿咧，就系由呢个父精而成噶。嗱，咁啊，一切个血肉咧，就系由呢个母血而成。咁啊，我哋此身既然从呢父精母血杂乱而成啊，咁啊，就不能够发生啊。这个时性清净微妙的紫金光聚的三十以上之身，咁啊，此个时性三十以上之身啊，咁啊，既然系从呢个父精母血外染而成，则此个清净三十以上之身啊，就当然咧系从修戒定慧成啦。咁啊，现今我阿难。咁啊，亦欲得此个殊胜妙相，所以我就发心出家，咁啊，从佛契乐。嗱，咁啊，平情而论啊，咁啊，阿难尊者系为求佛嘅三十二种妙相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发心出家，咁啊，亦都系咧难能可贵嘅。但系佛嘅三十妙相啊，就系属于一期嘅应化，亦都系属于生灭。咁啊，即是话如果化度众生嘅机缘成熟啊，咁啊佛嘅应化身呢三十二相就生起啦。咁啊，等到日后化缘已得，咁啊变入涅槃啊。咁啊，此个三十二相，咁啊，亦都不可不啊，亦都啦，无可外难。咁啊，同时应身嘅三十二相啊，就系从呢个化身理体而生起嘅，就等于话我哋任何一个修行人，只要切切实实修行啊，能够证此呢个不生不灭嘅化身理体而成佛道。咁啊，呢个三十二相嘅应身妙用咧，你无需要希求，你无需要渴养啊，咁啊自自然然咧，从体起用啊，就有呢个三十二相，就等于话咧，包括任何人，你只要正发身，你睇已正不多，就会好自然咁从体起用。有此个三十以上的应化身，等于话你唔使要希求，你只要好好地修行啊，能够证到无上菩提，显示自己个化身嘅理体就可以啦。妙用嘅自然系无边，三十以上嘅自然显露啊，绝对唔使希求啊。咁啊，现在你唔好地切实修行。而显发自己呢个本体啊，你单系渴养希求呢个三十二相嘅妙用啊，咁你即此一念呢个希求之心啊，就系、是、属于妄想啦，就系、是、生死根本嘅攀缘心啊，亦是我哋无始时话生死相续六道轮回不息嘅大患。咁啊！现在佛呢已经系探得清清楚楚，咁啊知道阿难啊无始以来呢、这个根本嘅病源，就系、是、一念希求佛嘅三十二相啊呢、这个妄想心。不既然能够知道佢个发心啊，完全系一念妄想啊！所以向下咧就有一大段嘅经文，经过七番啊嚟到破佢呢个妄想心，所破嘅就系呢个生死根本嘅妄想心啊！但系就绝对唔系啊破佢发心出家之不善， 咁佢出家係最好嘅，係絕好嘅，一啲錯誤都冇。只可惜呢，佢希求佛嘅三十二相啊，然後先至發心出家。咁啊，此一念嘅希求心，咁啊，既是生死根本嘅妄想心啊，亦都係任何一個眾生無始時來所謂生死輪轉嘅根本。所以佛呢，就首先啊，就要破斥，咁啊要破盡呢個妄想心啦。咁啊，呢個真心是顯現啦。咁啊，然後依呢個真心去修行咧，先至可以了契呢個不生不滅嘅佛果菩提。所以向下七番破妄啊，至到第八番佛啊，出其推窮沉重，不是真心咧，所破就係破呢個妄想心，亦是破盡我哋呢個無始時來嘅生死根本。咁就絕對唔係啊！破佢咧，發心出家之不善啊，而係破佢見相發心呢、這個妄想心咧，係絕對係虛妄。所以《圓覺經》裏邊講啊，佢話你以愛者愛啊，都還知愛本。咁啊，你愛鬧佛嘅三十二相出家。咁屬於呢個愛染啦。你以此呢個愛佛嘅三十二相而出家，一念個愛染啊，而希望捨離呢個愛，咁啊就絕對不成啦。所以話還知愛本啊，於是發生啦。當然就唔係盡善盡美，所以就為十向下七番之所破。不佛言。嘅善哉阿难，嘅汝等当知，同埋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系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嘅常住之心性定明体，佢用诸妄想啊，浅想不真，就固有轮转。此一段经文就系逐破妄执啊，勿显真心嘅第二波。名为自以常心直道，嗱，自就系佛开示啦。咁啊，常心咧就即而系常住真心啊。咁啊，直道咧就系下文所谓应当直心，求我所闻，咁啊叫做直道。咁啊，现在佛准备开示阿难，话你若想修呢个妙三观门啊。你一定要以常心直道去修啊！所谓真言直故，先至可以得到相应。咁啊，此一科就分为两科啊，咁啊，初科显示常心啊，第二科咧就叫做劝修直道。嗱，现在第一科就显示常心，咁但我哋应该说明咧，叫做戚迷嘅显过啊。咁啊，文中里边话不知常住真心，咁啊，戚佢迷啦，但系用诸妄想啊，就显佢呢个过处，不佛言。咁啊，佛咧就同阿难讲啦，佢话善哉系阿难啊。咁啊，呢个善哉嘅两个字咧，属于赞善之词。咁啊，因为阿难见佛嘅三十二种啊，殊胜妙相。咁嘅常住思维嘅指向非是欲爱所生，系从呢个界定为生。咁啊呢种见解咧，就要我哋普通人就唔同噶啦，亦都可以讲咧，佢如是见三事相而发心出家，咁啊认真咧系难能可贵嘅。所以佛就赞言佢话阿难善哉啊，咁啊又阿难。咁啊，唯求佛嘅三十二相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发心出家，咁啊，亦系咧难能可贵，所以亦赞言咧善哉。咁啊，又善哉咧，就喜悦之词啊！你因为阿难希求佛嘅三十二相，咁啊，然后发心出家，咁啊，即使一念希求之心啊， 就是这个妄想攀缘，就是这个生死根本。所以佛呢好欢喜啊，能够探得清清楚楚，知道他的发心的根源啊，纯是这个妄想心啊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咧对症下药啊，破咗佢呢个生死根源个妄想心。咁啊，有善哉咧系属于怪责之词，就系你阿难，你虽然能够舍离呢个世间嘅心重恩爱，从佛出家，但系你一向啊以呢个爱拗为心啊，唔用呢个直心去修行，咁啊竟然咧认呢个妄想心为真心啊，咁啊实在咧就可怪噶，咁所以善哉阿难啊，就具足咧如是嘅意思。个汝等当知啊，咁啊佛咧唔单同阿难讲，咁啊亦都咧唔再会大众讲啊，咁啊亦都包括所谓我哋末世嗰啲苦恼众生啊。咁啊，亦即是同我哋嗰啲末世苦恼众生讲嘅。咁当知者咧，就系、是、警告之词，就系、是、话向下本所显个妙理啊。咁啊，唔单你阿难不知，连嗰啲阿罗汉亦都唔知啊。咁啊，现在佛大慈悲故，为汝等宣说。咁啊，你哋应该啊，要用呢个智嚟到佢直下成当啊，就唔好用呢个妄想心咧去分别，因为妄想即心，佢嘅生死根本啊，系为本经所破斥，所以佢就警告佢：你应该要知得啊，呢个即心嘅分别属于生死妄本。咁啊，应该要快啲写嚟，你就唔好一迷再迷，沉沦下去啊！呢啲常碎都系佛嘅大慈悲，所以话汝等要应当知道啊！佢话一切众生，嗱咁啊，众生就系话众缘和合而生嘅，咁啊，任何一种嘅事事物物，都系种种嘅因素聚会啦，然后先至可以产生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始终所讲嘅众生咧，多部分咧系若啊呢个有形式嘅动呢方面嚟讲嘅，就说明啊十不界嘅众生啊，都系从呢个因缘和合而生啦，所以说明佢哋众生。嗱，咁啊十不界，咁啊从佛系最高嘅。咁地狱咧就最下啦。嗱，咁啊，若是个佛法界，佢就系三国圆融啊，万德居地，咁啊，然后先至有佛法界啦。啊，第二就系菩萨法界，咁啊，菩萨一定要修呢个六道万行啊，咁啊，一定要发呢个四云蔽愿，咁先就可以趋向无上佛果菩提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圆觉法界，咁啊佢业顺观察十二因缘啊，然后先就可以证到呢个出世嘅涅槃。第四就系声闻法界啊，就系依佛嘅音声言教修四谛法。所谓知苦断执，就无灭修道，证得出世嘅四沙明果，咁啊，佢哋声闻嘅境界。咁啊，第五就系天嘅境界啦，就一定要修上品十善兼修持定啦，咁啊，生于呢个天上，受呢个净妙喜乐。咁啊，第六就是人法界，咁你想做翻个人咧，唔系几难。咁啊，最紧要咧就系守呢个五戒啊，所谓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奸淫、唔妄语、唔饮酒，兼及修中等十善，就可以得翻为人啊。咁啊，属于人法界。 咁啊，第七咧就系阿修罗。咁啊，阿修罗咧，由于佢啊呢个嗔恨心重，所以我哋叫佢做阿修罗，就唔系呢个人嘅境界咯。咁佢行呢个下品十善，得到神通自在力，就系阿修罗嘅境界。啊，第八啊系鬼法界啊。咁你想做鬼咧，咁亦都唔系几难。你要做啊，呢个下品嘅五逆十恶，亦自然而会招到做鬼，或者堕于呢个恶鬼啊，受呢个饥渴之苦。咁啊，第九咧就系畜生啦。咁你要做畜生咧，个亦都唔系几难嘅。嗱，若是话你有心做咗呢个中品五逆十恶。咁啊，或是你专门杀生害命啊，咁你日后同样咧做翻畜生啊，受到别人咧对你嘅杀害啊，以共吞食嗰种嘅恶境界。咁啊，第十就地狱境界，若是做呢个五上等嘅五逆十恶啦，咁你日后堕于地狱，受呢个寒热召唤种种痛苦。境界，咁啊，由于所感嘅苦乐境界唔同，所以一共有十种，就名为嗰个十法界。嗱，此个十法界嘅众生，同时系因缘所生法，所以通名为佢哋众生。但系其中啊，佢嘅优劣殊途，苦乐就天渊啊，六道众生。所受的纯粹是痛苦，所以六毒众生啊，人天阿修罗、地狱鬼畜生呢，我们就叫做苦恼众生。咁啊，出世的小乘啊，所谓我生已尽，不犯行已立，所作已犯，再不来呢个三界受生者。咁啊，由于佢从此啊，果果不迟。不化的自利利他之心啊，所以我就叫佢做自利众生。咁啊，菩萨发心虽然系自利得具足啊，咁啊自利中咧由以利他为先啊，所以我就叫佢做大菩心众生。咁啊，诸佛究竟所作已办，意义圆满，福德智慧两种的具足啊，是为天中之天，是为圣中之圣啊，为无上法王，十法界中以佢为最高啊，所以我哋称佛咧叫做无上众生。咁啊，但系始终话一切众生啊，堕呢个十法界中，除咗佛之外，包括其他嘅九法界众生。亦即是说明六道众生啊，固然六道轮回，根本就唔知啊有呢个大佛顶常住真心嘅道理。咁啊，即使系出世嘅小乘，也不过系相似啊，在呢个五百由旬之中，佢只不过行咗三百由旬，仲有二百由旬啦。咁啊，即使系菩萨，咁啊混正法身。亦都未曾究竟透彻了解啊，所谓九离严大佛顶嘅道理。咁啊，所以始终嘅一切众生，十八界中除咗佛之外，系究竟如满正德啊，大佛顶你成就无上法王之外啊，咁啊，其他九法界嘅众生咧，都包括啦，等于话九法界嘅众生。六道轮回的苦恼众生固然要学此经，即使是出世的小乘，乃至到权位的菩萨，因为未究竟正得此的大佛顶礼，亦都应该要研究此的大佛顶礼去修，所以他们一切众生吉凶无此来，就生死相续。咁啊，始终个无始来三个字咧，就系说嗰啲众生啊，咁啊，自从迷真起妄以来，咁啊，佢呢个时间咧 過去已經是久遠之久遠的久遠，你很難得到他這個頭緒，所以我們就叫他為他的無始時來。那麼生死的相續，所謂生者是無而不有，本來沒有的，那麼現在有，那麼他就生呢？那麼例如人類，就是由自己的業績種子以共這個父母和合之緣，那麼才成此這個業報身。那麼你正在受這個業報身之時，你又再起煩惱，再做這個罪業，那麼後世呢，那麼亦都受這個果報啊。所以生之後又死，死了又再受生啊，生死不斷，無始時來都是如此啊。咁就叫做生死相續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我哋本經啊，十法界中，咁啊，除咗佛法界之外，都包括九法界眾生。咁啊，當然呢個生死個方面啦，咁啊，亦都咧包括九法界嘅眾生。咁啊，生死就有兩種，咁啊，一種咧叫做分段生死啊。就是这个三界的六道苦恼众生所受的。那么若是说变异生死呢，就是三性圣人之所受的。那么什么叫做分段生死呢，就是三界六道众生他这个轮回六道之身，那么各各随他的业力不同，所以感受亦都有别啊。有些是做人，有些是做畜生，或者饿鬼，或者是地狱。那他这个寿命也有长短，即使是做人来讲，有些八十岁都不知几精神，健步如飞，有些出世几日就走了，走不及就走了，这个寿命相差很远。嗱，咁啊，身形亦有大小啊！嗱，我哋人類就當然好大啦。咁啊，如果嗰啲矮仔咧就好細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六道輪迴嘅眾生，呢個六道之身，咁啊，隨著佢啊呢個業因不同，所以感到呢個果報亦都有種種嘅分別。所以在個《正萬經》裏邊講啊，所謂分段。生死者呢，他说即应就区别啊，寿命长短的不同，那就叫做分段生死。那么其次就是变异生死。那么分段生死呢，就是在这个肉体这方面来讲的，所谓我们的肉体是有形变的，那么六根是个别不同。咁啊，集的六根咧，就有我哋呢个肉体，咁啊，所以叫做分段生死，就系讲呢个肉体呢方面嘅。咁啊，变异生死咧，就系讲呢个心啊，所谓刹罗刹罗生灭不同呢一方面嚟讲啊。咁啊，说明呢个出世嘅三性圣人啊，佢虽然咧唔再来呢个三界受生死。即是说没有了这个肉体，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有这个出世的尘沙，或者是无名烦恼，那么他这个心仍然是生生灭灭，刹那不停。那么我们为什么称他为叫做变异呢？变就是变化，异就是无异，那么即是不停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出世的三性人，他已经没有了这个积身，不受这个三界的生死，但是他仲有这个心中里面的烦恼。由于他未曾究竟成法光，那他仲要修行，他在这个修行过程之中，每一次的功夫上进，就等于说他的迷情就减少了，他这个真理就多一分显现。 佢就係做呢個用功嘅時間啦，咁啊分分秒秒減少呢個迷情，而分分秒秒再減迷情之後啊，佢就增長呢個道力，咁啊顯現佢呢個畢生嘅理體，咁啊以個修道之力啊，做呢個一迷一悟呢個遷移轉變之間啊。咁我哋就叫佢做变异身体，就系念念之间啊，转呢个迷，成呢个悟啊，念念之间破除呢个妄执而显呢个真性，所以就变异啊，念念之间变迁，念念之间啦，好似贸易不停，咁样咧就名为叫做变异身体。咁啊，在《法华科注》里边讲啊，佢话虽离分段啊，而未离变异，所以故非自在。因为佢呢个心咧、啊，仍然有呢个刹罗嘅生灭啊，仍然咧以呢个道力都破佢呢个刹罗生灭嘅迷情啊，而增进咧佢自己呢个道心，以共显现。佢呢個理體，咁就叫做變業生死。咁啊，現在話一切眾生，佢從無始來，係生死相續，就係話一切度眾生。咁啊，從無始而來，由呢個見思煩惱啊，受呢個分段生死相續。咁啊，若是話一切聲聞自了看啊，所謂自離眾生。包括菩萨的大道心众生啊，由这个尘山无名烦恼，亦受这个变异生死相续。咁啊，但系生死轮回，咁啊，原来就系一件痛苦嘅事啊。咁啊，任何一个人都唔中意啊，等于话任何一个人都讨厌呢个生死痛苦，任何一个人。都想离呢个生死痛苦啊！但我哋现在就有个问题：点解从无始以来啊，唔单话唔能够厌离呢个生死痛苦，仲反而呢个生死相续不断？咁佢呢个过患啊，在于边一处呢？咁啊，所以下文讲啦。佢话皆由不知嘅常住真心啊，性净嘅名体，此一句经文就系解释啊，所谓生死相续之由，就说明九法界嘅众生点解会有生死相续，点解会有分段生死相续，有变异生死相续呢？佢话皆由啊，通通都系由于。由于乜啊？不知啊，不知者即系迷啊，咁啊亦即然啊系无明嘅别名。咁啊，既然都系迷啦，咁佢迷啲乜嘢咧？佢就迷于呢个常住真心，系性净明体。咁啊，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啦，就即是系我哋每一个人啊呢个清净嘅体性。咁如果说佢为常住，就唔系生灭；我哋说佢为真心啊，咁就唔系呢个妄心啊；我哋说佢为正定，咁根本就冇呢个染污；我哋说佢为明体啊，系光明嘅体性，就根本啊就冇呢个昏暗。嗱，有常者咧，此心性过去无生。未来亦都无灭啦，所谓三世不迁，四相都不改，就明知为叫做常。咁住呢，就是安心实相，不动如如，我哋明知为叫做住。咁真心者，此心坚固不变，即使结果起时，吹不动啊，结果消时，消不坏。好似呢个真金一样，即使历千锤万炼啊，绝对唔会减少佢呢个金色。 所以我哋叫佢为 一心。 咁所谓正净者咧，自性清净，所以一尘不染啊，一挖不立，本无烦恼，非亦无生死啊，非洗而净，乃系本性净故，所以我哋叫佢做性净啊。 咁啊，明体咧就系此心嘅智光遍照，灵明不昧，体性本来光明。如文中所谓语之心灵，都一切明了，咁啊叫做明体。咁啊有常住真心，就即时系发生啊，同埋性净，即时系解脱。咁啊明体咧，即时系波耶。咁因为常住故啊，就遍一切时处啦。咁啊即系提中大佛顶个大字。咁啊因为明体故啊。了了常知，无时无照啊，无法不了，无法不了，咁啊即系呢个提中个佛字啊，咁啊因为正净故，咁啊本性清净啦，咁啊法法空寂，无法可得啊，即系提中呢个顶字，咁所以正净明心，常住真心，就属于咧。大佛顶礼，咁啊，只个常住真心，即是系正因理性啊，同埋正定，即是原因善性啊。咁啊，明体咧就即系了因为性。咁啊，众生迷此嘅三因佛性啊，而成呢话而苦嘅三道。咁啊，若是十方诸佛大菩萨所悟嘅咧。咁啊，转呢个惑而苦三道啊，就而成三德地座。咁啊，只个常住真心，正应明体。咁啊，即系一切众生嘅佛性啊。咁啊，亦即是呢个本国嘅理体。嗱，不知咧就系迷啊。咁啊，迷就即系冇呢个此国嘅智慧。咁啊，所以文具老益大师讲啊。他说本经所明这个本国之理啊，即是常住真心正定明体啦。他说的而且确啊，非是这个迷误所能增减。咁啊，即是话咧，迷之时冇减少啊，你日后成佛咧，亦都冇半点增加。咁啊，非迷非悟，无增无减，咁先至系我哋本觉啊原来嘅理体啊。咁啊，但佛之所以勤勤致意啊，就系提醒我哋当人呢个此觉之智啊，因为有呢个此觉之智，咁啊，然后呢个本觉之理。先至现现成成，得以显露啊！咁啊，本国之理得到显露啦，你仲使惊话冇呢个三十以上嘅大用吗？所以本经向下讲，佢话如来知彼淫术所加，又话行沙界外一滴之雨上知投诉啊，又话国灵分析离世魔事。咁啊，如是嘅经文啊，呢、这个国名，呢、这个知字啊，都系佛呢说明呢个此国智满啊。咁啊，佛咁啊，因为此国智满，咁啊成菩提，究竟显示呢个本国理体啊。咁啊，因此呢个应身嘅三十以上妙用呢，唔使稀求。佢就自自然然得以显露啊！咁啊，有经中讲，佢话自丁月当知察所在，就系佛呢苦口婆心啊，劝我哋初发心嘅人者要起呢个此觉智啊！咁啊，要知得个烦恼所在啊，你先至可以灭除。这个妄想的烦恼啊，然后显露这个真性，以这个真性之后，才可以完成 这个本国的大佛顶的礼礼。咁啊，下文柯南自己自责，佢话当又不知，真是所谓啊，乃至七大文中，一一都话语言不知，语言不知啊。咁啊，呢个不知就系冇呢个此国字。咁啊，既然冇呢个此国字啦，咁又点可以妙契啊？呢个不生不灭呢个本国嘅理体啦。咁啊，所以某啲大师讲啦，佢话此经所讲呢个本国之理，咁啊，即是常住真心，性性明体啊，啊的而且确唔系呢个迷悟所能增减嘅，但系佛之所以勤勤致意啊，都系提醒我哋当人啊呢、这个行者啊，要起呢个此国智啊。要知得这个妄想所在，不除这个妄想所转，那才是可以了生死，这样才是可以成菩提。所以始终说根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定明体呢，就是没有这个此国智、啊、不单说三界众生不知，即出世三乘圣人亦复是不知，只个常住真心。咁啊，既然佢唔知道呢个常住真心啦，咁啊，等于话就唔系用真心啦。咁啊，佢唔用真心，咪用啲乜咧？佢话用诸妄想啊，因为迷咗呢个常住真心而不知，冇呢个此国智去觉呢个常住真心嘅本国理啦，所以就用呢个妄想啊。嗱，诸者就系多人，就说十二类众生啊，各有八万四千嘅颠倒联想，而且每一类众生啊，覆具其他十一类众生嗰种嘅颠倒妄想，咁啊，令呢个颠倒妄想之多啦。嗱，咁若是话我哋呢个颠倒妄想略而讲之咧。就是有三种啊，即是见思妄想，咁啊尘沙妄想啊，以及呢个无明妄想。咁啊三界嘅众生有呢个见思嘅颠倒妄想啊，二圣嘅阿罗汉圆觉就有呢个尘沙嘅妄想，咁啊菩萨呢就有呢个无明妄想啦。咁啊若是话菩萨迷呢个常住真心，咁就用呢个无明妄想。啊，若是话二性迷却呢个性定，咁啊用呢个尘沙妄想啊。三界嗰啲苦恼众生迷却呢个明体，就用呢个见思妄想。咁啊，佢哋用诸妄想。佢话此想不真啊，就固有轮转。就话此个见思。妄想烦恼不真，就所以有呢个分段生死轮转。此个尘沙妄想不真啦，所以就方便土嘅变异生死流转。此个无明妄想不真啦，所以有呢个十部土啊微细变异生死轮转。第一共指出九法界嘅性烦。嗰种流转生死嘅过患在于边处啊？就在于不知常住真心，系用诸妄想。咁啊，若是我反过来，佢知得呢个常住真心啊，佢就唔用妄想，咁就用智慧。咁啊，智慧呢系真实嘅。咁啊，用此嘅真实智慧去修啊，就可以入到呢个大波涅槃。所以迷之以悟啊，关系极深。佛之所以如是讲，就系欲想令阿难同埋法会嘅大众啊，佢悟知呢个常住真心，咁啊从此用迷。咁就與所請呢、這個妙三觀門相應啊！ 咁从此以后就可以成就呢个无上菩提。所以想成就无上菩提，就必定要修圆妙三观。你欲想修呢个圆妙三观啊，就必定先要常住真心。咁啊，如是嘅经文，如是嘅道理啊，都系佛嘅大慈悲，系明明白白的，而且确咁开示。除非你唔修行则已，若是你修行啊，咁啊一定要先要开悟，亦即是禅宗所谓嘅大彻大悟啊。所以打禅七呢，最后嘅考功嗰阵时，就系要考你一考咧，系唔系开悟？咁啊，要开咗悟就去修，咁先至叫做真修啊！你一日唔开悟，不明佢就真修啊！始终都系生死根本啊，以妄修妄啊，云何能成啊？不生不灭无妄嘅无上菩提咧？所以一定咧，你要开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轮修。咁啊，若你不悟而修，咁啊，仍然系用呢个妄想啊，咁啊，的而且确啊，用个妄想去修咧，咁啊，真系徒劳无功啊！若是你悟后而修，纯用智慧，咁啊，从此行行剃度啊，咁就步步都可以归家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，咁啊，亦即是系佛呢开示啊呢、这个二种根本。嗱，若是我哋不知呢个常住真心，就系、是、迷咗呢个涅槃根本啊，即系不知呢个涅槃根本。咁啊，若是话用诸妄想啊，咁啊，妄想就本来彻底虚妄啊。咁你现在用呢个妄想啊，咁就迷咗呢个生死根本啦。咁啊，两种根本不明，你就点可以修呢个圆妙三观啊？而趋向于呢个无上菩提咧？咁啊，若是话反过来，你若是知得呢个常住真心，咁啊即系开悟啦，知即系悟啊。你开悟唔到呢个常住真心咧，咁就叫做涅槃根本。你依知而修，你就菩提可证啊！啊，若是你知得呢个妄想啊虚妄，彻底不实，咁啊知即系智慧啦。你用智慧知得呢个妄想啊，系彻底不实，系个生死根本啊！你从此系舍而不动。咁啊，生死就不了而治了啊！所以呢个二种根本，以后所讲嘅经文啊，虽然好长，但系都唔能够超出啊呢种嘅道理啊！所以此一段经文就系为全经嘅纲要啊，咁啊亦为一代时教最重要嘅。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咁啊出现世间化度众生，佢开始修行个方法咧系最重要嘅。等于话你一定咧在修行个过程之中，你先要明白呢个道理，咁啊然后咧于呢个理论之中啊悟到我哋自己个不生活本性，咁啊开悟啦。然后而修咧，咁啊先就可以叫做真修，先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咁啊时间已到，向下文昌，扶于明日。